相信，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？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放弃了你，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，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，故意让你伤心，却刺痛自己。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，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 I hate myself，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？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？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我要告诉你我不愿意，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？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 I hate myself，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。在孤独地忍住伤心，我要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？是我